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大水冲了龙王庙，传销团伙 KTV 聚会被劫，但奇怪的是不敢反抗，这是为什么？咱们瞧瞧去。 兄弟姐妹们， 咱们 今天、好好说，别着急啊， 我点歌了，我先开 上吧， 我地主 我 听 开了先得要讲话，咱们先拍手好不好？咱这发达的精神，我们庆祝我们去年一年的业绩，我们成功的发展了100个下线，说明我们这个行业还是很有前途的。虽然国家现在严厉的打击我们，但是我们隐藏的还是很好。从明天开始，我们要继续努力的工作，发展出更多的人员，挣更多的钱，让你们都成为上线，好不好？ 好。 没人挣大钱好不好？ 鼓掌。 老板可以唱歌了吗？ 好点歌来了。 我的热情 太老了。好， 哎，你等会儿，这回你拉的最少了。 说话太粗俗了。 你这回拉的最多是吧？ 你粗俗，你拉的钱太少了。 我们家亲戚朋友可真的挺多的，十几个人的，形成了金字塔结构。 全让你拉下来了。 那可不是。 现在他这层的塔尖， 百万富翁不再是梦了。 哎，今年你进账应该有500万了吧？ 差得多，差得多。 哎呦，你还努努力，真的。 我觉得老板，咱们应该换口号了。以前那个什么万元户，我觉得太老了。亿万富翁不是梦， 亿万富翁不是梦。 2年翻身人上人， 这都不爱人，这是。 你有空买本书看看，什么人上人啊？ 人上人不对吗？你有钱了， 你现在跟谁出去谈话还人上人这个层次呢？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冲出亚洲。 哦，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是金字塔的 最底下 座，我可是金字塔的。 今儿 你得爬楼啊。 不是，我爬楼费劲。点歌嘛，不是，咱不是唱歌吗？ 对对对，随便点吃的啊。今天我请客。 那我要一个果汁儿。 我要六个干嘛？ 一个果汁。哎呦，你喝过什么香东西？来来来来来，一扎，快快一扎。 那好，那我唱歌唱歌。 哎， 穿我的新衣。哎呦， 怎么了？卡了。 我也唱了。摩擦摩擦是魔鬼地步法， 你那歌完了。 哎，又来六个。 哎呦，哎， 老板，这是咱们的。 这什么？有狗叫啊？ 嗯，哪儿呢？ 孙儿。 谁呀、啊？你凭什么？ 传销的团伙是不是？ 哎呦， 对， 快让警察发现了。我们不是，我跟您说， 不是他是吗？他六个是警察。 那咱怎么知道咱们是传销？ 嘀咕什么？ 啊？ 这都错没错？对。 哎，是对。 你 不是政府。 你对呀、啊， 政府， 你把鞋脱了， 让我脱鞋， 让我换鞋，政府别让脱鞋， 你把皮带脱 了，政府，你让我脱鞋，那你们就完了， 政府别让脱鞋，政府求您了，要知道他脱鞋之前，您先枪毙了我得了， 那你脱， 你坐下。 我也不行，我也不行，我脚心不能受凉。闹肚子不是？正好您这，我是那个肠胃啊。 正好您别闹了， 从小就不好，脾虚。 那女的你脱，我也不行，不服脱鞋，解腰带。 为什么老要脱鞋啊？ 他说解腰带呢。 怕你们跑，知道吗？我们这儿对你们，我们还没两手了。 两手不是正经，你有靠子？ 还没两下子。 不是正好您不？ 你们以为我们干什么的？我们吃什么的？啊？ 吃什么呢？ 你们这种人我们见得多了。 不是政府，政府， 别咬定啊！我脾气不好。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把鞋带解了，把鞋带解了。 哎，我这鞋没鞋带，政府，我这 他这一脚蹬， 实在是没鞋带，政府解不下来。我实在是没带， 踩着后跟。 我有一小疑问，您干嘛非得跟我们这鞋较劲呢？ 那个伸手， 伸手， 坐下，伸手，吐着。 我这训狗呢，您这 看你们老不老实？ 政府我们可老实，我们特别老 实就好。 哎呦，您别敲着我，别敲，人多一会儿。 我们这儿可人多，六个，那个。 我找我，找我。这么说， 您说， 我们有12个呢， 真是的。 我们可带着武器呢， 有， 专门治你们这个坏人。 什么武器？ 能告诉你们吗？ 不能，不能，不能。 哎，别问那么多，赶紧把自己的事实都说了。钱在哪儿呢？ 钱？ 非法传销。 在包里。 是吧？挣了那么多钱，几百万的，什么？刚才我听了，说是要到亿万富翁，还要金字塔尖。 对对对， 还得人上人， 对对对， 还得冲破世界。 那都是他说的，都是那女的说的。他哎，政府，您听的话，您听全是他说的。 政府对，他是塔尖儿，政府， 他自己该承认了。 他把他们家一家人全都给拉下水了。 对， 政府 说归说，但是钱不在他那儿，很少。 别别别别，政府 乖一点 啊， 要不然的话， 政府您别打， 我 不要打我腮帮子，政府。 你赶紧、啊！ 政府别老拍我，政府我 可 痒痒，我痒痒，政府你别闹。 只要我感到开心的话，我可就 政府，你要说什么呀？ 拍拍脸啊！ 我身上带钱都在，剩下都在卡里呢。你说出门谁也不带多少钱？ 是吧？ 政府，我是那底座，我一分都没有。 对，政府，我们挣钱全靠底座。 那你穿戴的可都不错啊。 谁说的？ 这 假的。 假的？ 都拍，都拍，都拍，都拍！拍。这事 儿， 对， 哎， 这 就翻，怎么 怎么又来一波啊？怎么？ 哎，都是兄弟，好商量，都是兄弟。 什么兄弟？ 一波的， 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你们干什么的？ 一起的，一起的，一起的。 什么一起的？嘿，我跟你们都是一起的吗？一波传销的，一波骗子，在这劫人。 你谁啊？ 我谁？你们到公安局看看就知道了。 啊？你是真政府？ 那你们是假警察啊？ 正政府，政府。 哎，这会儿你认了，哎， 我说咱们别闹好不好？咱们这都三国了，成了， 我这脸就白猫了。 我们是真传销，你们是假政府，他们是真警察。 甭废话，都有罪。 啊，政府您没罪。 搁这，搁这， 哎， 都搁这，都装起来，装起来。这是证物， 靠哪个？队长， 都靠上啊！ 好嘞，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 我只是 行了，别挨个数了。 我只是喊口号了。 先从你开始审。 嗯， 塔尖过来。 冲了龙王庙这件事儿是个真事儿。听说一伙12人的传销团伙在 KTV 开年会，16人团伙闯入恐吓抢劫，未遭到传销团伙的反抗，仅仅6人轻松抢劫12人。传销人员事后无奈的解释：“哎，我们以为他们是便衣警察，也不敢反抗，所以要配合呀。” 12人误以为6人是便衣警察，而6人呢，则辩解称他们是来向12个人听课取经的。随后，警方在12人的随身携带物品当中发现了传销的培训资料。 传销呢，这个行为害人害己，还有可能让自己的家庭陷入经济拮据的困境。为了发横财，也不惜把亲朋好友都拉进传销的队伍。 朋友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对任何传销行为说不。 街坊们都说：“哎，你们看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这就叫一锅端。 鬼子和伪军打起来了。 哦 哦。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杭州小伙上班爱笑，被奖10个月工资，网友们不淡定了。 哎呀，小范喽！ 哎，小邓， 哎，什么事儿？你说， 你脖领子的毛线开了？ 不，我脖领子还有毛线？这个您看错了， 你的高领毛一开线了，那还笑呢？大冷天就这么自着风还乐，你真的你这里里外外冻透了的。 我跟你说，我每次看着他上班啊，就这毛衣啊，老是衣冠不整。我 你说这话有问题，什么叫毛衣就是衣冠不整？ 我 这冠在哪儿？ 那影响我们的心情。 真挺可乐的，就这一开线的毛毛，开线的毛毛。 这句话你说得上来吗？开线的毛帽子，长一毛帽子。 开线的毛帽子和这个开线的毛领子。 哎，你回去换一套怎么样？ 我就一个掉线的毛孩子。 毛孩？ 毛孩？你这个发音都不标准，要不叫毛孩，要不叫毛孩子。 哎，真可乐你。 哎， 你们听过没有啊？ 啊， 年终奖听说减一半。 减一半？ 好、 哦，年终奖少发。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呀？你说说他为什么要少发呀？ 我说你心态怎么那么好啊？啊，少发了你也乐。 我觉得他想骗我。 你早上吃饭 了？吃饭了，吃饭了。早上起来我吃了这么一个煎饼，然后还买了一个豆浆。 你真吃饭了？ 真吃了。 你这样的，这都少发 哪样？我吃饭没我哪样了？ 还乐？你好意思吗？ 你说年终奖都少钱了，这得少吃多少肉啊？ 第一，年终奖本来就不是特别多，其次能少多少？年终少多少？ 也对，他好像一般都没有什么奖哈。 谁说的？ 业绩比较低， 要说跟别人比不敢比，但是、哎、小严要跟你比，我还是有信心的。 哎呀，他怎么老跟我比呀、 啊？你也是一天到晚哭丧个脸，干嘛呀？ 对，生活困难，生活艰辛，有压力， 需要帮助。你跟我说。 哎，也不就是刚失恋吗？ 对， 完了以后，那个男的 啊，他找了一男的。听我的，小严，失恋就失恋了， 你别听。 不是，我说他撞上那男的了。 等会儿啊，你这跳头有点乱。 就是他的前女友跟他的前男友复合了， 对， 把他晾一边了，他心里难过。 那你应该庆幸啊，他现在复合，他你们俩结了婚，他俩复合就麻烦了。 哎，这么一想的话，还挺值得庆幸的。 对，你高兴吧？你看我 没有值得高兴的，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悲哀的故事。 哎、你说说，都有什么事让你特别难过？ 这月的房租又到期了。 听我的，搬家。 租的更便宜更远的， 对， 五环以外，你随便 找。你他会说话吗？干嘛租更远的？你租小点的就解决了。 可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不好。 也没不好到哪儿去，都还活着吗？ 我身体也不好。 你身体不好？ 我有病。 哎呦，我看着你有病。但是你要不想你有病，其实你就没病了，你知道吗？你有病没病，你分跟谁比？对不对？你跟那老张比。 老板，我申请能不能不和他一个办公桌？他老跟我乐。 你心情不好，但我心情特别好，你看看。 你别说了，老板来了。老板好。 老板好。 老板好。 看一看，小邓每天都是这么个积极的正能量的状态。小严，你得多学学小邓啊。哎，什么时候看你都是咧着个嘴要哭不哭啊？ 哭出来了。你看他哭出来。 说你两句，你怎么那么脆弱、啊、一个男人啊。我知道， 我 想起 我家水费还没交呢。 没多少钱，真的。 不至于。手机呢？ 手机坏了。 那也不用哭啊。 对呀、啊、手机坏了没 交不了水费了。 什么水？这个水费能要了你的命吗？那个说点正事儿啊、今天要加班。那你多用公司厕所。 对 呀、 啊、你 这 高兴啊，你也不用交水费了，这是多么高兴的事情啊。 哎，我觉得小邓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的。 对吧，我陪着你。 今天晚上呢咱们要先开一个会啊，把这个项目整个咱们要规划一下啊，因为事情来的比较急。 他为什么不上班开啊、 对呀、啊、他为什么不上班开啊？ 因为老板不在。今天晚上加班的时间呢可能还相对比较长。哎呀，又加班了，天哪。 加班怎么了？ 加班回不去家。 哎呦，你别老这样。 那我跟我男朋友约会又吹了呗。 嗨，我不是说今天就吹，你明天还能约会。今天咱们在一块加班正合适。 今天我生日呀、啊、问题是。 那么我们给你过生日不更好吗？省得出去吃了。 那我男朋友。 咱订一个蛋糕，咱们在这一会儿回头加班之后给你唱个生日歌，然后咱们给你庆祝庆祝。 谁订、啊、 正合适。 谁花钱订、啊、 嗨，小严在这儿呢，对不对？ 哎，我就说我就不愿意加班，都找我。 我是让你打电话，我掏钱。 小邓你别开玩笑，你看你一脸坏笑。 我怎么坏笑了？我没瞧着你，你放心，我没瞧着你。 真的给我订蛋糕啊？ 真的给你订蛋糕， 那还行。 大家伙一块儿嘛，对不对？ 哎、 生日快乐！等后天我生日时候，你也得给我庆祝，是不是？ 18个人顶一个男朋友，算 了。这是什么话？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18个，这是6个诸葛亮。姐 你，小豆你这个乐观的精神，我真的，我这辈子我就 喜欢我这样的是吧？ 就 别，你现在还有男朋友。等到你跟他分了之后再说。 那我倒没这么说，我就说我见这么多人，你是我见到的一个最能乐的一个人了。 最能乐，关呢？我的关呢？我官没了。哎，你这一句话把我的官给点了。 你就说工资这办公室你最低的。 谁说我最低的？有小严的，有小严的， 我比他低5本。 反正你见的时候你是最低的，我记得。 不，小严的。 哎、然后咱们体检查出来的你毛病也最多的。 我不是最多的，有小严的。 我有病， 你看他有病。还有什么事儿？ 女朋友也没有，然后谈几个也吹了。 哎、小严也吹了。小严也吹了，还不如我这原来就没有的呢。 那你还是现在这么笑容可掬，我真是。 对的，因为有小严的。 哎。 啊，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说呀。话都，你喜欢我是吧？你别坑你啊！你是不是喜欢我这样？ 想哪去了你？ 你不好意思说，我以为你。 是的，我男朋友比你高，比你帅。 没我乐观啊。 没事，你看不上他，还有小严呢。 这会儿你掺和什么呀？ 老板说了。 说什么了？ 我刚刚听见老板他们屋里讨论你呢。 讨论我？怎么拿我当话题了是吧？ 把你当热点了。 我热点，我带动几个这个 说你什么霸占了什么的。 我把谁霸占了？哎，你说这话我听着，我是像恶霸地主。 那你还乐？ 不是，我听这话的可乐。这我在公司里把谁霸占了？ 不是说你长期的霸占。 我霸占谁了？ 霸占公司的打卡效应榜。我又听他们说你什么感染什么怎么？ 我没感染，没有小严有可能感染，我还是没有啊。 不是，是 说，你看我是挺好的， 好像说你那个笑容很感染人 啊、哦，那正常，你看看， 还说你击穿了， 我击穿了，我把什么给击穿了？我那天打靶倒是把这靶给击穿了， 所以击穿了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屏障。 你说的话能不能完整一点？不找那个重要的要害词，光说两个字， 还说你轰炸了是吗？ 我轰炸了， 还是你碾 对碾压了？ 碾压 我没有气碾的，没有轰炸机。 反正说，那你把不良情绪都轰炸了，我说那个把负能量 这个老板。词汇怎么那么的丰富啊，还轰炸了碾压了。 最后我听见了老板说了要把你评为模范的员工，并且我还听到要奖励你10个月的工资。 多少钱？ 10个月。 10个月的工资、 我这一下就超越喽。 我辞职吧， 这年都白干了。你别走啊，没人比着我没有幸福感。 不久之前有这么一个话题上了热搜，上班爱笑这位员工被奖励10个月工资，这是一件真事儿。杭州的这个公司的员工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长期霸占公司打卡的笑容榜榜首，老板高兴了。 老板逗着蹲， 我治愈了我这么久以来不会笑的病啊。 老板面瘫了。 老板说，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笑容留下。这件事儿呢，酒吧里的几位也讨论起来。小柱就说了，哼，我天天工作我天天乐，为什么小花觉得我不务正业不怀好心呢？ 因为他确实不是好笑。 我真是感慨呀、啊、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爱笑的男孩有钱花。家宝，为什么你小的时候也爱笑，结果却差点被老师打死呢？ 因为他笑的时候老师摔了一个跟头。 那天周飞说了，真不是我吹，如果换作是我，我能笑到公司破产。 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

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写下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游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过过往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始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青 石二遍，白天晚上 快大街酒吧里。哎呀，真是遗憾呐！ 哟，怎么了？ 不用遗憾，我还在这儿呢。 替小柱遗憾大磊，因为当年 怎么叫替小柱遗憾大磊啊？这说话太连着了。 我是为你遗憾，小柱。 哎， 怎么了？ 你现在还没有结婚对吧？ 对呀。 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但其实呢，他早先参加人家的婚礼次数真不少。 早先就是说连参加婚礼他现在都没有。 现在也参加，当年也参加。他就说当年我参加婚礼的时候什么事儿？ 当年参加的时候还给人家当花童。 哎呦，那太早先了， 是吧？到后来当那个 伴郎， 但现在也没有人找了， 岁数大了。 人家九零现在结婚都已经到了这个晚婚年龄了，您再找真找着小助理了，是不是？当时跟你一块当花童的那个小姑娘，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 没有抓住机会吗？ 菲菲呀， 走了，就因为跟他当完花童，人转走了。 啊，我知道知道，俩人还打了一架。 对， 是吧？ 抢花的事儿吗？ 你们就没有像人家这个婚礼上的花童多幸福？ 怎么了？ 布吉斯和布莱尼。 布吉斯和布莱尼也不知道哪国人。 这不是中国人。 美国人 啊。哦。 人家小的时候同一场婚礼的一对小花童，后来再次相遇，坠入爱河，一看怎么就那么好，怎么就那么巧，20年后再次走上红毯，成为令人艳羡的一对新婚佳人。 啊， 你当花童也当了不下10次了吧。 那会儿当那么些花童呢？ 那时候咱不是缺男花童吗？ 哦， 由于大雷你个人的这个素质和体型， 我什么素质什么体型？ 圆咕隆咚一小胖子，你上去逮谁抱谁腿，给点吃的吧。小 哎，我从小就从事这个行业。 关于搅人家婚礼呀、啊，那时候咱们小区里就这么大的小孩，这么大点的小柱，算最明白道理的。 当然， 没到结婚年龄，对于结婚这事儿门清。 这么些年，他也就明白这点道理。 我是说这个仪式方面的事儿门清哈，因为他有一个亲戚，就是比较擅长，对吧？这个叫什么呀？ 结婚。 怎么叫擅长结婚呢？就是说这婚礼仪式， 哎，操办了， 对。 所以呢，小猪跟着他这个人学了不少东西。 哦，张罗人儿。 小猪经常去当花童，啊，什么时候应该新娘敬茶奉茶，什么时候喊爸妈， 这不都是司仪管的吗？不归花童喊的。花童我记得就是上场就没花童什么事儿了。 看他这个花童，他比较多嘴， 还管什么敬茶，什么时候喊爸妈呢？ 他没喊，他在底下奶声奶气的叫爸妈。然后大磊在那儿，爸呗，给点吧。 我。 我呀。 但就这么着，小柱就在厂里就算是这么一个大全乎人。 小柱还算大全乎人啊？ 就是说有爷 大全乎人不都不是话筒吗？都是干什么其他的职业的 呀？有爷爷，有奶奶，有姥姥，有姥爷，有爸爸，有妈妈。 你没儿女。 这有喊我的，为了糖吃喊我好听的， 也是这么个爱张罗的主。参加那么多场婚礼，办那么多次花童，你就没有跟一个小花童，女性的小花童洗劫一下吗？ 洗劫一下，我洗劫女性小花童。您把那连理带出来好不好？ 你没连理洗劫一下吗？ 连里边都洗劫一下。 到底有没有？一个都没成。二十年以后没见到过一个。 都飞了， 都躲远远的。 我就对菲菲有印象，结果菲菲还嫁人了。 哎呀，但你羡慕吗？人家这个布吉斯和布莱尼。 我觉得挺羡慕的，两个人当时都不算是无心插柳，结果会柳成荫了。 这个真是无巧不成书。有多少次，比如说一个小小的误会啊，一次很无心的重逢啊， 一段良缘，也许是一起的好朋友，也许是一辈子铁哥们儿。 你说跟你一块儿的怎么就没落下好呢？ 主要是我的起点不够好。我小时候我那个好伙伴都是在婚礼宴席上抱着人家腿，爸爸给点吧。 还是我呀。 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Showtime。 快大街家属院。你要老这么着，咱没法过。 哎，我就服了你了，有点事儿一来就没法过，两来就没法过。我告诉你啊，你要老这么说，咱就弄假成真，离一回。 你看，我每次说我没法过，你就说离一回。你说说你到今天啊，说了多少次了，动不动就离婚，谁挑的？你挑的。 你知道我现在就不想跟你说话。 我也不理你。 离就离。 再说一遍。 我不 管。咱们这就登记书离婚。 谁怕你？哎， 是怎么着？ 离吧， 离婚的。哎呦，什么事情不能调解吗？ 调解不成。 哎呀，你看二位， 你每次都是梁四方调解。 梁四方， 你告诉他别他来了，调不成。 您是在我们这个民政局？ 你新来的吧？ 啊，对，倒是。 那是，你谁呀？ 啊，我叫赵五环。 你们这儿的人呐，说不到点儿上，瞎打岔。 怎么瞎打岔？我是问问。哎，得了，您要办手续给您办，是自愿的吗？ 是。 啊，填个表吧。二位还真是想好了啊。 嗯。 这完事之后就得各过各的了啊。照片都照了吧？ 离婚还要照照片 啊？离婚也得照啊，个人照片。 给。 哎。 你别怕坐的马呢呀？什么样啊？ 二位一人一本啊。 看见了吗？现在我们形同路人，您就没有权利再指责我了啊。 下一个。 结婚，我跟你说啊，那衣服可是我给你洗的。你这么大人，老是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其实我也后悔，你说说，哪找这么好的媳妇去？ 就是嘛， 偶尔昨天犯一点小懒，谁不能理解呀？那不就当时我一犯轴，有点这个，哎呀，没给您个台阶。 可能是我这个最近内分泌失调啊。对你昨天怎么那么狠呢？我后来想想，我这还是我吗？ 你看看， 吕金花，我不是这样的人呀。 吕金花， 别的不说了，这个咱俩是不是啊？尝尝这个结婚的滋味。 这个多不好意思呀！

你就说 胡说一万年。 你就说你爱这个人，然后你敢不敢承诺三年之后就娶了他？如果你敢承诺，你就琢磨琢磨这保险啊，价格99到350不等，连续投保三年，三年之后你结婚了，你就可以在婚礼上收到10000朵玫瑰花。 连续投保三年，然后10000朵玫瑰花， 你算啥？咱们就要按那个， 最高的350算， 三年1000多块钱， 两个人就得2000多块钱， 2000多块钱买10000朵玫瑰花买得下来吗？选吧， 买不下来。 哎呦， 三年，啊对，三年，对，2000多块钱 啊， 玫瑰花便宜便宜，1块钱一束，你10000朵还得10000块呢， 一万买多可能就打折了， 那才不能3分钱呀。 2000了，二位，就算这点花的事儿。 你们保险，我们可不算了。你投资跟收益嘛， 有本没本，有赚没赚，我们不得替人家保险公司想想吗？ 对呀，他有没有利儿啊？对不对？ 你们怎么就不想想自己三年之后就能准跟他结婚吗？ 那我跟我这对方，我跟我女朋友情投意合，凭什么不结婚呀？那跟底下那就甭三年，三天就得打起来。 就算你们俩情投意合，这个。鬼使神差？ 什么叫鬼使神差的？ 他不会什么长嘴，不见得往哪儿搁， 瞎用我这。 你三年，万一你一激动，明儿咱们就结婚吧？到三年了吗？ 人家想结婚了，感情到了，有没有这10万束花，你还在意吗？ 那就没花了啊，那就失败了，投保失败。人家保险公司可不管你啊，什么感情怎么怎么样的，人家就是三年，你要能三年后结婚，你就收花，要不然你就别投保。小柱这种这么容易激动的，这么爱结婚。 啊，你是 我这拿结婚当产业这么干的是吧？ 这就是这么渴望结婚的 啊，就是 你就甭上。但是我跟你说，那10000朵玫瑰花可是白来的啊！你熬三年，你可熬10000朵呢，白来的。 熬三年就熬10000朵花，也白活了，这是他不是白来的。 那你可真是看不起小猪了。 这个是这样啊，你管得着吗？ 咱们算算，好好算算啊，三年之后准结婚，你们俩敢应这事儿吗？ 谈恋爱就是为结婚，对吧？但是说你看怎么想， 有的情投意合的，今儿碰见闪婚的有没有？ 对呀、 啊，爱情长跑的有没有？ 都有。 这个三年这个时间呀、啊，我觉得是恰到好处。要好的呢，就接了，因为有三年试婚啊，互相了解呀、啊， 正合适。 哎，对，再不然呢，就是没到三年就分了。 对， 这要不然就条件不成熟，可能还得耽误会儿， 再崩崩、啊。 对了， 他不怕晚，三年以后都可以。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别拿这个东西束缚自己，对吧？ 您拿这一保险 到了， 对， 赶巧就有了。 俩人，比如说俩人，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后来愣掐胳膊就为要分这10000朵玫瑰花外边挑去，怎么办呢？咱咬牙坚持。 对， 啊，就没有这样的这个这么轴的人。 你有那二位还是很清醒的哈。我以为你们奔着那10000朵， 等三年等1朵呀。 这个东西啊，就是图一个彩头的东西，赶上了就有，没有 上天花。 那话说回来了，每一年花个99也不算多，对吧？连花个三年，如果说你这三年又没结上婚，或者说你提前结婚了，你也不在乎这300块钱吧？咱往少了说那个 是。 然后，但是你要三年真结了，你还能收10000朵玫瑰花，免费的10000朵，咱就算吧，10000朵大概现在花多少钱能买到呢？ 10000块钱。 一块一朵啊，行，就按1块1朵，10000块钱，也不算赔啊。 投资嘛，这也是一种投资嘛。 可以的呀，是你这个损失并不大呀，这不300块钱吗？ 对呀、 啊。那你们俩怎么着呢？ 干嘛你上那推销了，非得让我们这上？ 他跟那保险公司一定有股份。 对，麻了这是。 哎， 买份呗。 报纸， 你把合同拿了瞅瞅。 这位还真动心了。 你不买我不好交代。 啊、哦，就奔着坑我们来了，这是。 这网上还真是发现这么一个超级少女心的东西，恋爱保险价格在99元到350元不等，分为大学生玫瑰版、社会人士玫瑰版、大学生钻石版、社会人士钻石版。哎，反正价格还有更高一些的，最高赔付的是1枚0.5克拉的钻石。一般的来讲，也是刚才我们说的10000朵玫瑰花。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保险，您会买吗？如果您问我，我第一个想到的是10000朵玫瑰花是多少呢？我自己算了算，大概其紧密平铺，占地应该是30平方米，重应该是0.75吨。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10朵以上的玫瑰花呢，您也是吧？怎么样，不买一个吗？这样我就好交代了。 前门大哥。